笑说我会一世养你，竟感到累你，亲一亲仿似交气。我赞你连沉默都优美，竟使你动气，竟不想我看你。可能我想得比较多，事实上你喜欢我有几多？爱到太累没法复原似当初，说句笑亦能讲错。我自问了解我为人，心思仔细才有幸跟你密运。凭好心专心真心小心爱到你多放任，若是努力善良难再吸引。我并未了解我情人怎么兴奋，才会自觉共我总算合衬。双手握紧都握不到些安全感，你教我怎样做人。我爱你爱到不见了我得心里的血，声音比哭更清楚。我悔过情人若珍惜我，肯将错就错也会换来邂逅。可能我牺牲得太多，现实是我比起你爱更多。我怕你是为了寂寞自许可，对你这样迷恋过。我自问了解我为人，心思仔细才有幸跟你密运。凭好心专心真心小心爱到你多放任，若是努力善良难再吸引。我并未了解我情人怎么兴奋，才会自觉共我总算合衬。双手握紧都握不到些安全感，我这个性叫你那知己在上，这样子共处肯定不能长。但爱我也想你恨不自量，继续是否牵强，多么蠢都应知道要识相。智慧纵不够我自问，了解我为人顾着别人，忘记自己那命运。唯一懂忠心苦心不懂对你放胆去问，慢慢伴着我那里吸引。我渐渐了解我情人怎么兴奋，无法用爱共我真正互吻。些小好感假装相爱多么残忍，与爱已不是情人。无情叹成恨。